的封面彩照抢眼，最实最新的荒诞笑话，中间添加几多设计的对白。新闻的画面不够惊吓，病毒与饥荒，故事战争，卡拉 OK 声掩盖了空气吧。从前说过的，在瞬息间变化，现在应许的明日亦抹去吧。活在这盛世，就似呼吸般习惯，被骗承受虚幻，成内罪笨也学会欣赏蒙着眼黑说话。热烈反卖白万个谎话，千万脑代变麻木空白，全部眼目耳鼻已经感应不到错与假。今天所讲的，请你再相信吧。